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青年协会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青年协会访朝代表团团长格尔塔·埃尔米亚斯·马特乌斯主席7月3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